丽的梦想来到身旁，星光和露珠在悄悄张望。白天的喧哗已经消失，银白的月亮散发光芒。美丽的梦声，请听我讲，温柔的歌声在为你歌唱，世事已完毕，不再繁忙。美丽的梦声，你来到身旁。美丽的梦声，你来到身海上，美人鱼轻声地诉说哀伤。在小河那边，烟雾飘荡，静静地等待着黎明曙光。美丽的梦声像晚稻霞光，照耀着小河，驱散了云雾，赶走哀伤。美丽的梦声，你来到身旁。美丽的梦声，你来到身旁。